第72回，盘丝洞七情迷本，浊垢泉八戒忘形。话表三藏别了诸子国王，整顿鞍马西进，行够多少山原，历尽无情水道，不觉得秋气冬残，又值春光明媚。师徒们正在路踏青晚景，忽见一座鞍林，三藏滚鞍下马，站立大道之旁。行者问道： 师父，这条路平坦无邪，因何不走？ 八戒道：师兄好不通情，师父在马上坐得困了，也让他下来观观风势。三藏道：不是观风，我看那里是个人家，意欲自去化些斋吃。行者笑道： 你看师父说的是哪里话，你要吃斋我自己化，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岂有为弟子者高坐叫师父去化斋之理？ 三藏道：不是这等说，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，你们没远没近的去化斋，今日人家逼近，可以教应，也让我去画一个来。八戒道： 师父没主张，常言道三人外出小的儿苦，你况是个父辈，我等俱是弟子，古书云有事弟子扶其老，等我老猪去。 三藏道：徒弟啊，今日天气晴明，与那风雨之时不同，那时节汝等必定远去，此个人家等我去，有斋无斋可以就回走路。沙僧在旁笑道： 师兄不必多讲，师父的心性如此，不必违拗，若恼了他，就化将斋来，他也不吃。 八戒一言，即取出钵盂与他换了衣帽，拽开布直指那庄前观看，却也好做驻场。但见石桥高耸，古树森奇，石桥高耸，潺潺流水皆长溪，古树森奇，蝈蝈幽禽鸣远带。桥那边有数船茅屋，青青雅雅若仙庵，又有那一座蓬窗，白白明明七道场，窗前忽见四家人，都在那里刺凤描鸾做针线。长老见那人家没个男儿，只有四个女子，不敢进去，将身立定，闪在桥林之下。只见那女子一个个归心坚似石，兰性喜如春，娇脸红霞衬，朱唇绛之云，峨眉横月小，蝉鬓叠云心，若到花间立，游风错认真。少停有半个时辰，一发静悄悄，鸡犬无声。自家思虑道：我若没本事化顿斋饭，也惹那徒弟笑我，感到为师的化不出斋来，为徒的怎能去拜佛？长老没几奈何，也带了几分不适，七步上桥，又走了几步，只见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箱亭子，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球哩。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的不同，但见飘扬翠袖，摇拽香裙。飘扬翠袖，低拢着玉笋纤纤；摇拽香裙，半露出金莲窄窄。形容体式十分全，动静脚跟千样喜。拿头过论有高低，张范送来真又凯。转身踢个出墙花，退步翻城大过海。轻接一团泥，单枪急对拐，明珠上佛头，石捏来煎盘，窄砖偏会拿，卧鱼将脚歪， 平腰折膝蹲，牛顶翘根洗。搬凳能宣饭，披肩甚脱洒。脚当任往来，所向随摇摆。踢的是黄河水倒流，金鱼滩上来。哪个错认是头儿，这个转身就打拐。端然捧上脸，周正肩来左。提根信草鞋，倒插回头踩。退步犯肩装，勾儿指一逮。樊楼下来长，便把夺门踹。踢到眉心时，家人齐喝彩。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长，性懒情疏方叫海。言不尽，又有诗为证。诗曰：蹴鞠当场三月天，仙风吹下素婵娟。汗流粉面花含露，沉染蛾眉柳带烟。翠袖低垂龙玉笋，香裙斜拽露金莲。几回提罢交无力，云鬓蓬松薄几篇。三藏看得时辰久了，只得走上桥头，应声高叫道： 女菩萨，贫僧这里随缘不施些斋吃。 那些女子听见，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，撇了气球，都笑吟吟的接出门来道： 长老失迎了，今到荒庄，绝不敢拦路斋僧，请里面坐。 三藏闻言，心中暗道： 善哉善哉，西方正是佛地，女流尚且注意斋僧，男子岂不潜心向佛？ 长老向前问讯了，相随众女入茅屋，过木香亭看出呀。原来那里没神房屋，只见那峦头高耸，地脉遥长。峦头高耸接云烟，地脉遥长通海月。门禁石桥，九曲九弯流水固。原栽桃李，千株千棵斗浓华。藤壁挂悬三五树，枝兰香散万千花。远观洞府七蓬岛，近睹山林压太华。正是妖仙群隐处，更无邻舍独成家。有一女子上前，把石头门推开两扇，请唐僧里面坐。那长老只得进去，忽抬头看时，铺设的都是石桌石凳，冷气阴阴。长老心惊，暗自存道： 这去处少吉多凶，断然不善。 众女子喜笑吟吟，都道： 长老请坐。 长老没奈何，只得坐了，少时间打个冷静。众女子问道： 长老是何宝山，画什么缘？还是修桥补路，建寺离塔，还是造佛印经？请原部出来看看。 长老道： 我不是化缘的和尚。 女子道： 既不化缘，到此何干？ 长老道： 我是东土大唐拆去西天大雷音寺求经者，试过宝方，复兼积累，特造坛符，木化一斋，贫僧就行也。 众女子道： 好好好，常言道，远来的和尚好看经，姐妹们不可怠慢，快办斋来。 此时有三个女子陪着，言来语去，论说些姻缘。那四个到厨中撩衣敛袖，吹火刷锅。你道他安排的是些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人肉炒炼，人肉煎熬，熬的黑糊充作面筋样子，弯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。两盘捧到石桌上放下，对长老道： 请了。仓促间不曾备得好斋，且将就吃些充腹，后面还有天唤来也。 那长老闻了一闻，见那心善，不敢开口，欠身合掌道： 女菩萨，贫僧是胎里素。 众女子笑道： 长老，此是素的。 长老道： 阿弥陀佛，若像这等素的呀，我和尚吃了，莫将见得世尊，取得经卷。 众女子道： 长老，你出家人，切莫捡人布施。 长老道： 怎敢怎敢，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来，微生不损，见苦就救，玉骨力手捏入口，缝丝缕，连坠遮身，怎敢捡主布施？ 众女子笑道： 长老虽不捡人布施，却只有些上门怪人，莫嫌粗的，吃些吧。 长老道： 时时不敢吃，恐破了戒，望菩萨养生不若放生，放我和尚出去吧。 那长老正着要走，那女子拦住门，怎么肯放，便道： 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，放了屁儿便失手眼，你往哪里去？ 他一个个都会些武艺，手脚又活，把长老扯住，顺手牵羊，扑的灌倒在地。众人按住，将绳子捆了，悬梁高吊。这吊有个名字，叫做仙人指路。原来是一只手向前悬丝吊起，一只手拦腰捆住，将绳吊起，两只脚向后一条绳吊起，三条绳把长老吊在梁上，却是脊背朝上，肚皮朝下。那长老忍着疼，噙着泪，心中暗恨道： 我和尚这等命苦，只说是好人家化顿斋吃，岂知道落了火坑。徒弟啊，素来救我还见得面，若迟两个时辰，我命休矣。 那长老虽然苦恼，却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。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当，便去剥衣服。长老心惊，暗自存道： 这一脱了衣服，是要打我的情了，或者家师吃了我的情也有力。 原来那女子们只解了上身罗衫，露出肚腹，各显神通，一个个腰眼中冒出丝绳，由鸭蛋粗细，咕嘟嘟的蹦玉飞银，时下把庄门瞒了不提。却说那行者、八戒、沙僧都在大道之旁，他二人都放马看蛋，为行者是个顽皮，他且跳树攀枝摘叶寻果，忽回头只见一片光亮，慌得跳下树来吆喝道： 不好不好，师父造化低了。 行者用手指道： 你看那庄院如何？ 八戒沙僧共目视之，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，似银又光似银。八戒道： 罢了罢了，师父遇着妖精了，我们快去救他也。 行者道： 贤弟莫嚷，你都不见怎的，等老孙去来。 沙僧道： 哥哥仔细。 行者道： 我自有处。 豪大圣束一束虎皮裙，扯出金箍棒，拽开脚两三步跑到前边，看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后，穿穿道道，却似经纬之事，用手按了一按，有些粘软粘人。行者更不知是什么东西，他急举棒道： 这一棒莫说千层，就有几万层也打断了。 正欲打，又停住手道： 若是硬的便可打断，这个软的只好打扁罢了。假如惊了他，缠住老孙反为不美，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。 你到他问谁，即念一个诀，念一个咒，拘得个土地老儿在庙里似推磨的一般乱转。土地婆道： 老儿，你转怎的，好倒是杨二疯发了。 土地道：你不知，你不知，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，我不曾接他，他那里拘我哩。婆道： 你去见便了，却如何在这里打转？ 徒弟道：若去见他，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歹就打哩。婆道： 他见你这等老了，哪里就打你？ 土地道：他一生好吃没钱酒，偏打老年人。两口讲了一会儿，没奈何，只得走出去，战兢兢的跪在路旁，叫道：大圣，当今徒弟叩头。行者道： 你且起来，不要假忙，我且不打你，记下在那里。我问你，此间是神地方？ 土地道：大圣从哪乡来？行者道： 我自东头往西来的。 土地道：大圣东来，可曾在那山岭上？行者道： 正在那山岭上，我们行李马匹还都歇在那岭上不是？ 土地道：那岭叫做盘丝岭，岭下有洞，叫做盘丝洞，洞里有七个妖精。行者道： 是男怪女怪？ 土地道：是女怪。行者道： 他有多大神通？ 土地道：小神力薄微短，不知他有多大手段，只知那正南上离此有三里之遥，有一座浊垢泉，乃天生的热水，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，自妖精到此居住，占了他的浊垢池，仙姑更不曾与他争竞，平白的就让与他了。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，必定精灵有大能。行者道： 占了此泉何干？ 土地道：这怪占了浴池，一日三遭出来洗澡，如今四十已过，五十将来呀。行者听言道： 徒弟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他吧。 那徒弟老儿磕了一个头，战兢兢的回本庙去了。这大圣独显神通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麻苍蝇，定在路旁草梢上等待。须臾间只听得呼呼吸吸之声，犹如蚕食叶，却似海深潮。只好有半盏茶时，四省接近，依然现出庄村，还像当初模样。又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里边笑语喧哗，走出七个女子。行者在暗中细看，见他一个个携手相挽，挨肩执袂，有说有笑的走过桥来，果是标致。但见比玉香犹胜，如花语更真，柳眉横圆秀，檀口破樱唇，钗头俏翡翠，金莲闪绛裙，却似嫦娥临下界，仙子落凡尘。行者笑道： 怪不得我师父要来化斋，原来是这一般好处。这七个美人假若留住我师父，要吃也不够一顿吃，要用也不够两日用，要动手轮流一百步就是死了。且等我去听他一听，看他怎的算计。 好大圣，鹰的一声飞在那前面走的女子云鬓上定住，才过桥来，后边的走向前来呼道： 姐姐， 我们洗了澡来蒸那胖和尚吃去。 行者暗笑道： 这怪物好没算计，竹还省些柴，怎么转要蒸了吃？ 那些女子采花斗草向南来，不多时到了浴池，但见一座门墙十分壮丽，遍地野花香艳艳，满旁狼秽密森森。后面一个女子走上前，呼哨的一声把两扇门推开，那中间果有一塘热水。这水自开辟以来，太阳星原真有时，后被一扇开弓射落九屋坠地，只存金屋一星，乃太阳之真火也。天地有九处汤泉，俱是众屋所化。那九阳泉乃香冷泉、半山泉、温泉、东河泉、满山泉、孝安泉、广汾泉、汤泉，此泉乃浊垢泉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一气无冬夏，三秋永驻春，烟波如鼎沸，热浪似汤心，分六资何价，停留荡俗尘，涓涓珠泪泛，滚滚玉团金，润滑原妃酿，清贫孩子温，瑞祥本地秀，造化乃天真，佳人喜处冰肌华，涤荡尘凡玉体心。那浴池约有五丈余阔，十丈多长，内有四尺深浅，但见水清彻底，底下水疑似滚珠泛玉，咕嘟嘟冒将上来，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，流去二三里之遥，躺到田里还是温水。池上又有三间亭子，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，梁山头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。行者暗中喜盈盈的，一尺飞在那衣架头上定住。那些女子见水又清又热，便要洗浴，即一齐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，一齐下去，被行者看见，退放纽扣耳，解开罗带结，酥胸白似银，玉体浑如雪，肘脖赛冰铺，香肩凝粉贴，肚皮软又绵，脊背光还洁，膝腕傍围团，金莲三寸窄，中间一段情，露出风流穴。那女子都跳下水去，一个个月浪翻波，覆水玩耍。行者道： 我若打他了，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脚，就叫做滚汤泼老鼠，一窝都是死。可怜可怜，打便打死他，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。常言道，男不与女斗，我这扮一个汉子，打死这几个丫头着实不济。不要打他，只送他一个绝后计，叫他动不得身，出不得水，多少是好。 好大圣，捏个诀，念个咒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恶老鹰。但见毛游霜雪，眼若明星，妖狐见处魂皆丧，狡兔逢时胆尽惊，钢爪逢芒快，雄姿猛气横，会使老拳攻口腹，不辞亲手逐飞腾，万里寒空随上下，穿云捡雾任他行。忽的一翅飞向前，轮柄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尽情叼去，竟转领头现出本相来见八戒沙僧道： 你看。 那呆子迎着对沙僧笑道： 师父原来是典当铺里拿了去的。 沙僧道： 怎见得？ 八戒道： 你不见师兄把这些衣服都抢将来也？ 行者放下道：“ 此是妖精穿的衣服。” 八戒道：“ 怎么就有这许多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七套。” 八戒道：“ 如何这般剥得容易，又剥得干净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哪曾用剥？原来此处唤作盘丝岭，那庄村唤作盘丝洞。洞中有七个女怪，把我师父拿住，吊在洞里，都想捉够泉去洗浴。那泉却是天地产成的一塘子热水，他都算计着洗了澡要把师父蒸吃。是我赶到那里，见他脱了衣服下水，我要打他，恐怕污了棍子，又怕低了名堂，是以不曾动棍，只变作一个恶老鹰叼了他的衣服。他都忍辱含羞，不敢出头，蹲在水里里。我等快去解下师父走路吧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师兄，你方干事只要留根，既见妖精，如何不打杀他，且就去解师父？他如今纵然藏修不出，到晚间必定出来。他家里还有旧衣服，穿上一套来赶我们。纵然不敢，他久住在此，我们取了经，还从那条路回去。常言道，宁少路边钱，莫少路边泉。那时节，他拦住了吵闹，却不是个仇人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凭你如何主张？” 八戒道：“ 依我，先打杀了妖精，再去解放师父，此乃斩草除根之计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是不打他，你要打，你去打他。” 八戒抖擞精神，欢天喜地，举着钉耙拽开步，径直跑到那里。忽的推开门看时，只见那七个女子蹲在水里，口中乱骂那鹰里，道：“ 这个扁毛畜生，毛焦头的亡人，把我们衣服都叼去了，叫我们怎得动手？” 八戒忍不住笑道：“ 女菩萨在这里洗澡哩，也携带我和尚洗洗，何如？” 那怪见了，作怒道：“ 你这和尚十分无礼，我们是在家的女流，你是个出家的男子。古书云，七年男女不同席，你好和我们同堂洗澡？” 八戒道：“ 天气炎热，没奈何，将就容我洗洗儿吧，哪里挑什么书袋，同席不同席？” 呆子不容说，丢了钉耙，脱了皂锦之多，扑的跳下水来。那怪心中烦恼，一齐上前要打，不知八戒水势极熟，到水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鲶鱼精，那怪就都摸鱼，赶上拿他不住。东边摸，忽的又似到了西去；西边摸，忽的又似到了东去。滑骨鸡的只在那腿裆里乱钻。原来那水有搀胸之身，水上盘了一会儿，又盘在水底，都盘倒了，喘吁吁的，精神倦怠。八戒却才跳江上来，现了本相，穿了直多，执着钉耙，喝道：“ 我是哪个？你把我当鲶鱼精哩？” 那怪见了，心惊胆战，对八戒道：“ 你先来是个和尚，到水里变作鲶鱼，即拿你不住，却又这般打扮，你端地是从何到此？势必留名。” 八戒道：“ 这活泼怪当真的不认得我，我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唐长老之徒弟，乃天蓬元帅悟能八戒是也。你把我师父吊在洞里，算计要征他受用，我的师父又好争持，快早伸过头来，各住一耙，叫你断根。” 那些妖闻此言，魂飞魄散，就在水中跪拜道：“ 王老爷方便方便，我等有眼无珠，误捉了你师父。虽然掉在那里，不曾敢加刑受苦，望慈悲饶了我的性命，情愿贴些盘费送你师父往西天去也。 八戒摇手道：莫说这话，俗语说得好，曾找卖糖君子哄，到今不幸口甜人，事便住一耙，个人走路。呆子一味粗夯显手段，哪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举着耙不分好歹赶上前乱住，那怪慌了手脚，哪里顾什么羞耻，只是性命要紧，谁用手捂着羞处跳出水来，都跑在亭子里站立做出法来，其孔中咕嘟嘟冒出丝绳，满天搭个大丝棚，把八戒罩在当中。那呆子忽抬头不见天日，急抽身往外边走，哪里举得脚步，原来放了半脚锁，满地都是丝绳，动动脚跌个笼中，左边去一个面磕地，右边去一个倒栽葱，急转身又跌个嘴问地，忙爬起又跌个树蜻蜓，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，把个八戒跌得身麻脚软，头昏眼花，爬也爬不动，直睡在地下呻吟。那怪物却将他困住，也不打他，也不伤他，一个个跳出门来，将四棚遮住天光，各回本洞。到了石桥上站下，念动真言，霎时间把四棚收了，赤条条的跑入洞里，捂着那画从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过去，走入石房，取几件旧衣穿了，径至后门口立定，叫 孩儿们何在。 原来那妖精一个有一个儿子，却不是他养的，都是他结拜的干儿子，有名唤作密马卢班蒙腊青。密是蜜蜂，马是马蜂，卢是卢蜂，斑是斑毛，蒙是牛蒙，腊是抹腊，青是蜻蜓。原来那妖精漫天结网，卢住着七般虫豸，却又吃他。古语云：禽有禽言，兽有兽语。当时这些虫哀告饶命，愿拜为母。遂此春采百花供怪物，下寻朱慧笑妖精。忽闻一声呼唤，都到面前问： 母亲有何使令？ 众怪道： 儿啊，早间我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，才然被他徒弟拦在池里，出了多少丑，几乎丧了性命。汝等努力，快去门前退他一退，如得甚厚，可到你舅舅家来找我。 那些怪既得逃生，往他师兄处孽罪生灾不提，你看这些虫豸一个个摩拳擦掌出来迎敌。却说八戒跌得昏头昏脑，猛抬头见丝棚丝锁俱无，他才一步一探爬将起来，忍着疼找回原路，见了行者用手扯住道： 哥哥，我的头可肿，脸可青吗？ 行者道： 你怎的来？ 八戒道： 我被那厮将丝绳罩住，放了绊脚锁，不知跌了多少跟头，跌得我腰脱背折，寸步难移，却才丝棚锁子俱空，方得了性命回来也。 沙僧见了道：罢了罢了，你闯下祸来也，那怪一定往洞里去伤害师父，我等快去救他。行者闻言急拽步便走，八戒牵着马急急来到庄前，见那石桥上有七个小妖挡住道： 慢来慢来，吾等在此。 行者看了道： 好笑，赶紧都是些小人儿，长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，不满三尺，重的也只有八九斤，不满十斤。 喝道： 你是谁？ 那怪道：我乃七仙姑的儿子，你把我母亲欺了，还敢无知打上我门？不要走，仔细。 好怪物，一个个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乱打将来。八戒见了生嗔，本是跌恼了的性子，又见那伙虫至小巧，就发狠举耙来助。那些怪物见呆子凶猛，一个个现了本相，飞将起来，叫声 变。 须臾间，一个变十个，十个变百个，百个变千个，千个变万个，个个都变成无穷之数。只见满天飞魔蜡，遍地舞蜻蜓，密麻追头鹅，卢蜂扎眼睛，斑毛前后摇，牛虻上下盯，扑面漫漫黑，萧萧鬼神惊。八戒慌了道： 哥，只说经好取，西方路上戳儿也欺负人哩。 行者道： 兄弟不要怕，快上前打。 八戒道： 扑头扑脸，浑身上下都钉有十数层厚，怎么打？ 行者道： 没事没事，我自有手段。 沙僧道： 哥啊，有甚手段，快使出来吧，一会子光头上都钉肿了。 豪大圣拔了一把毫毛，嚼得粉碎，喷将出去，即便做些黄麻松白鲷鱼药。八戒道： 师兄又打什么誓语黄啊麻啊哩？ 行者道： 你不知，黄是黄莺，麻是麻莺，松是松莺，白是白莺，鲷是鲷莺，鱼是鱼莺，药是药莺。那妖精的儿子是七样虫，我的毫毛是七样鹰。 鹰最能衔虫，一嘴一个爪打赤敲，须臾打得沁尽，满空无际，地击尺余。三兄弟方才闯过桥去，进入洞里，只见老师傅吊在那里哼哼的哭哩。八戒近前道： 师傅，你是要来这里吊了耍子，不知做成我跌了多少跟头驴。 沙僧道： 且解下师傅再说。 行者即将绳索挑断，放下唐僧，都问道： 妖精哪里去了？ 唐僧道： 那七个怪都赤条条的往后边叫儿子去了。 行者道： 兄弟们，跟我来寻去。 三人各持兵器，往后园里寻处不见踪迹，都到那桃李树上寻遍不见。八戒道： 去了，去了。 沙僧道：不必寻他，等我扶师父去也。弟兄们复来前面，请唐僧上马道： 师父，下次化斋还让我们去。 唐僧道： 徒弟啊，以后就是饿死也再不自专了。 八戒道： 你们扶师父走着，等老猪一顿爬住倒他这房子，叫他来时没处安身。 行者笑道： 住还费力，不若寻些柴来与他个断根吧。 好呆子，寻了些朽松破竹、干柳枯藤，点上一把火，轰轰的都烧得干净，师徒却才放心前来。咦，毕竟这去不知那怪的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